Yeah, ay, 当我慢慢靠近你，我话都到嘴边，你的耳朵贴近我，让我感觉像是触了电。香味淡淡，你的身材 S 型曲线，如何才能配上你，把自己练成彭于晏？轻轻的抱住你，对视你温柔的眼神，情不自禁吻上你性感又轻盈的嘴唇。不要走，不知身体，我的心也交给你。我的手控制不住，像是加藤鹰附体。 我不能够没有，你是我的手，带我环游地球，走到尽头。我想拥有占有，你是我的手，让我感受享受你的温柔。我不能够没有，你是我的手，带我环游地球，走到尽头。我想拥有占有，你是我的手，让我感受享受你的温柔。 有你的时候我压力不大，有你的时候我啥都不怕，有你的时候我特别听话，跟你聊骚都不会尴尬。有你的时候我不想你走，有你的时候你代替了手，跟你一起我不怕出丑，我掏出了枪在等你开口。就让我来保护你，只能被我伤害。说我东方明珠，想看你都不用去上海。眼睛告诉我你不止衣服，心扉也敞开。你是我的手，不是为了节约几百块。哇哦，他拥有 F 罩杯，哇哦，亲我和农夫三拳，哇哦，准备好带他起飞，哇哦，安全帽足以安全，哇哦，说唱界丁俊晖，哇哦，灌溉你秘密花园，哇哦，高冷的动作位，哇哦，在你的领土盘旋。 我不能够没有，你是我的手，带我环游地球，走到尽头。我想拥有占有，你是我的手，让我感受享受你的温柔。我的手带我环游地球，走到尽头。我想拥有占有，你是我的手，让我感受享受你的温柔。